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 卷二十，歪金盆，第1141集，信。时值梅雨季节，今年的雨水也多，开封城哗啦哗啦下了好几天雨，城中百姓小半个月没见着太阳了，屋里的被褥家具都有些发霉。开封府内，展昭背着手抓着巨阙，在喵喵楼的回廊里来回踱步，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去又走过来。他走路也没声音，跟个猫似的，边看雨边走他的猫步。院子外面，小梁子穿着件小蓑衣，带着个小斗笠跑了进来。展昭停下脚步，瞧着他，小梁子跑进回廊里，脱下蓑衣，摘下斗笠，从怀里摸出一封信来，递给展昭。 那， 给我的？ 有人给白大哥的。 哦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接了信，小梁子就跑了。展昭眯眼，摸了摸下巴，一闪身到了小梁子身边。萧梁让他吓了一跳，停下脚步。 干嘛？ 怎么了？心情不好的样子？ 展昭凑过去看了看小梁子，顺便捏了捏他脸蛋。 臭着张脸，都没个笑模样了。 没什么。 说完，小梁子跑了。展昭眨了眨眼，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话。 别理他，小孩子脾气。 展昭回头，就见是打着把伞的林业火，还抱着小四子。小四子搂着林业火的脖子，坐在他胳膊上，躲在伞下，有些担心地看着跑走的小梁子。 出什么事了？ 这会儿耍脾气，一会儿估计还得挨揍呢。正挨骂是跑不掉的。 展昭更不解了，小四子被林业火放到回廊里干爽的地方，拉着展昭的衣摆。 小梁子比武输掉了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倒抽了口气。 他跟谁比武呀？哪个武林高手？ 对方跟他一样大哦。 小梁子竟然会输给同龄人。 怎么说呢？对方虽然是使了点计谋，不过输掉了就是输掉了。 小林子说，这是小梁子第一次输呢。 当真啊？ 跟他一样年纪的人，他的确是没输过呀。而且真要对方功夫比他好，输了也就算了，这次是被人算计了，可憋屈了。 那个人超坏超坏的。 小梁子比猴还精，谁算计他呀？ 你们中原武林的姓扁，好像叫什么扁四。那小子跟小梁子差不多高，武功不错，蔫儿坏的。 姓扁？哦，高和扁家的后人吧。 高和扁家我也听说过，中原第一山寨高和寨吧。 对啊，高和寨呢位于环形瀑布当中，四面环水，水比地面高，所以得名高和寨。说是天下第一寨也差不多了，规模很大啊。大寨主呢人称高和王扁胜，二当家呢姓白，叫白慕天，是玉堂的远房亲戚。三当家呢是个女的，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。然后其他副寨主一大堆，门下得有个三四千人吧。 果然规模浩大。 高和寨原本其实是高和镇，因为整个镇呢和山寨是连在一起的，离开封呢也不算远。 展昭说着，见小四子愁眉苦脸的，就摸了摸他头。 胜败兵家常事嘛，练武功总有输给别人的时候啊，好好反省，下次赢回来不就好了吗？ 小四子依旧撅个嘴，展昭拍了拍他头。 高和寨寨主武功估计也就比玉堂他外公差一点，啊，比我和赵普都要厉害呢。那孩子姓扁， 没准是孙辈，名门之后呢，功夫一定是不弱的，输给他也不算丢人啊。更何况他还是靠计谋赢的，靠算计呢能赢一次，不能赢第二次啊。你让小梁子想开点儿。 那猫猫，你跟九九说，让他不准罚小梁子，更加不准嘲笑他。 小四子嘟着嘴点点头，展昭和林焰火差点喷了。感情小四子是避免给小梁子造成二次打击呀、啊。不过以赵普的性格，没准幸灾乐祸呢，至少搬个板凳坐在小梁子房门口嘲笑他一个月，嘲笑到他赢回来为止。说完，小四子跑去安慰小梁子去了。展昭就看林业火， 那小子用的是计还是阴招啊？ 他让小梁子觉得他的暗器会不小心伤到小四子，然后小梁子犹豫了一下，就那么一下正中他的下怀。 哦，这招的确有点卑鄙，以弱胜强靠计谋是没差，可用计也要光明正大呀。什么时候有空了，让那耗子给小梁子好好上一课。 你今天这么闲啊？ 哼，没案子的时候呢，猫爷我自然是闲的，更何况耗子还不在。 白玉堂还没来？ 估计雨大，路上比较难走吧。 展昭又望了望外边灰暗的天空，白玉堂上哪儿去了？五爷因为太久没回陷空岛，实在是说不过去了，所以跟着送货的船回去一趟，住两天再回来。于是众人每天都能看到展昭在回廊里踱着他的猫步，等着他家的老鼠。别说，以前真没觉得一红一白少了一半，怎么看怎么不习惯呢。 说起来，谁给的信啊？着急吗？那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。 展昭瞧了一眼刚才小梁子给他的信，林业火抱着胳膊撞了展昭一下。 对啊，着急就派人去把他从陷空岛叫过来嘛，坐着幺幺飞一天也就到了。也对啊，他带着幺幺一起，估计就是这个打算。 展昭眯着眼瞧林业火，火凤依旧笑嘻嘻。 不用急，你家白耗子这几天就要回来了，他不来也得来，有正经事要办呢。 展昭见林业火边说边对那个信封努了努嘴，下意识的低头看了一眼，就见信封上有扁饰的印戳。展昭微微一愣， 你以为小梁子干嘛跟扁家人打起来？人家在白府门口遇上了，被约架的。 林业火说着，从袖子里抽出一个信封晃了晃。 你也有？ 林业火点点头，抱着胳膊看展昭。 你没有吗？ 没有。 这就怪了，为什么你没有收到呢？该不会是把给你的那张也塞在给白老五那个信封里了吧？ 高和战有什么事吗？ 李焰火拿着信纸敲了敲手掌，一耸肩。 内讧的节奏 啊， 大当家的扁胜要金盆洗手了，新帮主选不定，二当家的白慕天表示没有兴趣，三当家呢早就嫁人了，不在高河镇住了，剩下一堆扁家子孙和几个有实力的负债主，谁也不让着谁，于是金盆洗手那天比武选当家的。 哦，也合理，扁胜最讲究排场了，他家闺女那会儿摆酒摆了三个月，那也算是天下第一人了，金盆洗手呢就表示只能折腾最后一次了，当然要弄出一点惊天的动静。只是这比武选当家的靠谱吗？自家斗起来给外人看。 我跟他们又不认识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在中原走动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也有请帖。 白慕天竟然不选吗？本来他倒是一个合适的人选。 他算白老五的堂兄， 是玉堂他爹本家的一位叔叔的养子，较真点说呢，是没血缘关系的。不过玉堂跟他关系还不错，我也见过。白慕天是个人才，玉堂他爹呢是大户人家，亲戚挺多，本家兄弟也很多的，只不过没有一个练武功的，都是书生，唯独这个养子很有天分， 玉堂的外公就敲过他一阵子。 他是陆天寒的徒弟。 徒弟算不上吧，就是家里面吃年夜饭的时候聚在一起，被老爷子给看见了，指点了他一下。 哦，他不参选也挺聪明啊，趟这趟浑水干嘛呀？又不是自家的买卖。 展昭点点头，随后一歪头摸下巴。 这为什么给玉堂了也给你了，而我没有啊？ 林彦辉也觉得很奇怪，展昭虽然投身宫门，但人家是南侠客，江湖上也是大名鼎鼎，没理由金盆洗手不请他的呀。 你跟扁家有过节啊？ 嗯。 展昭摇头啊摇头，林焰火无奈，他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。林焰火跟展昭聊完就走了，展昭一个人在回廊里接着踱步，边拿着信封对着光亮的地方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